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静乔。首先来关注一组电影资讯，将于大年初一上映的《捉妖记二》《百城联欢》举国团圆超前路演，昨天在沈阳、北京、上海、武汉、厦门五城拉开帷幕。井柏然、李宇春、杨佑宁、吴莫愁、X9 少年团等主创纷纷亮相。由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张震、陈楚生主演的电影《无问西东》曝光了《只问敢勇》版预告片以及全阵容海报，整支预告展开百年的叙事格局和强烈的人物情感冲突，电影将于本月12号上映。没有刻意煽情，而是用白描手法讲述自闭症儿童与单亲妈妈17年相依为命的故事，电影《我的影子在奔跑》日前宣布定档本月16号，本片由方刚亮执导，张静初、龙品旭等主演。2017年全球票房最高的演员排行榜上，占据亚军位置的巨石强森为其新片来到北京，电影《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将于本月12号上映。昨天影片导演杰克·卡斯丹、主演巨石强森和凯伦·吉兰亮相。星战系列第八部《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今天以 3D、IMAX 3D 等版本在中国上映，本片也是2017年北美地区年度票房冠军，在中国的掘金能力如何，值得期待。动画电影《熊出没变形记》昨天发布父与子版预告以及海报，预告首次揭示了光头强和强爸之间的亲情故事，从光头强童年时的父子和睦变得矛盾重重，并最终走向和解。电影将于大年初一上映。正在热映中的电影《妖猫传》让观众看到了华美大气的盛唐气象，殊不知本片导演陈凯歌为此花了6年时间建了一座唐城，还在背后企业高达10几亿元的投资。号称造城狂魔的陈凯歌几乎每拍一部电影都要建一座城，在国内实属罕见。好，再来关注服务资讯。市卫计委介绍，2017年最后一周，全市共报告流感样病例7872例，较此前一周上升了 48.75%， 高于近3年的平均水平。预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北京流感病毒的活动强度仍然将处于较高水平。专家提醒，得病要及早就医，切记不能乱用药。岁末年初，首公报销医疗费进入高峰期，市人力社保局表示，2017年发生的需首公报销的医疗费申报，截至日期为本月20号，逾期不申报，医保基金将不再予以支付。从昨天上午10点开始，青秀家园、南苑西两个公租房项目启动了快速配租。记者对比发现，快速配租形式针对的都是已经公开配租项目的剩余房源，所以就不再进行摇号，申请人也能更快实现选房入住。以上资讯是由静乔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小寒节气，白天风轻云淡，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本周双休日期间呢，有一次阴晴转换的天气，周六的夜间局部地区还有弱降雪，周日的夜间新的一股冷空气南下影响本市。总的来说呢，双休日天气不错，能见度较好，有利于假日交通出行。由于天气寒冷，流感高发啊，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积极预防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兼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外边天冷，咱们进家坐一坐，马上进入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家 江 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14:05啊，这个天儿特别的冷，大家进到我们家里边，我们家里边可暖和了，我们新添置的壁炉啊，这个地暖啊，电热毯啊，这个雕。 你自己不造的吗？ 暖和的我们这儿都有啊，我们唯一差的就是家具了， 啊， 反正都装修完了，就是没床没沙发啥的， 来了都席地而坐。 对啊，欢迎来到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快乐，我是夏明。 嗯，下午好，我是王维。 哎，住在八七六是2018年的一个全新的节目啊，这个我们俩呢，这个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空中梦想家啊，其实也有落地的地儿，江湖门外大街甲14号啊。大家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大开间啊，能容纳的人不多。等我们彻底装修好了，邀请各位来做客。现在呢，我们第一周啊，请了好多好多的朋友一起来给我们这个新家，这个 出谋划策。 没错啊，已经初具规模了啊， 嗯， 看起来很漂亮，马上就进入到施工阶段。今天请来这位更厉害啊，他是这个北京的年轻设计师里边的非常有能力， 嗯。 有成果， 嗯， 有成绩， 嗯， 而且呢，非常时尚潮流的一位设计师， 对，也就是咱们没有视频直播， 对， 如果要有视频直播，大家都从表面也能看出来，哎，确实是跟小胖形容的一样， 这颜值你当什么设计师啊？拍电影您啊，是不是啊？来，我们请出今天的这位设计师啊，这是来自北京叶之峰诺华股份有限公司金长安设计中心的高级设计师杨坤，欢迎杨坤。 哦，大家好，我是杨坤。 哎， 坤儿，刚才他对你的介绍你认可吗？ 颜值还是不够，再详细。 好，其他的呢？ 其他还行。 你不比唱那个无所谓好多了，真是一说杨坤，来学一个。 对， 开玩笑啊。今天呢，请杨坤来，刚刚我们说了，家里边什么都有了， 嗯， 啊，这个人气也够足了啊，但是呢，我们唯一缺的就是家具了， 嗯。 我们今天请设计师来跟我们一块儿挑家具，其实这是有目的的，因为大家进入到家具卖场的时候，或者当你的家里边装修完了之后，看着空荡荡的，你心里边其实是有点不知所措， 嗯， 我到底应该买什么样的家具？到了家具卖场，哎呀，更不知所措了，我的妈呀，东西太多了，我选什么呢？ 嗯， 而且呢，我觉得选家具是一件就是感性和理性互相打架的一个过程。 是的，就比如说我到底是看重品牌， 对， 还是看重它结实不结实，实用不实用， 哎， 还是看重它的价格， 哎， 等等，有很多。因为每个人在装修完了房子之后，因为它是有它自己的风格的嘛，那个房子，对吧？ 对， 包括色彩， 对， 我相信说，哎，哪儿缺一个什么，哪儿缺什么，我自己拿尺子量量，我这地儿需要个多大的什么什么， 对， 就开始为这个目的就开始东奔西走了。 嗯， 其实我个人认为，真正符合自己那个要求的，也许在一个地方或者两个地方基本上就能搞定了，你也不用东西南北的。 嗯， 但是你有很多，就比如说像小胖，比较会过日子的。基本上一定要货比三家，啊，东南西北城所有这些卖家具都得转一遍 啊。是啊， 后来发现，哎，这个品牌怎么东西南北店都有一家分店？ 除了这个价格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你就觉得啊，哟，设计真好看，这颜色搭配倍儿好， 嗯， 搁自己家里满不是那么回事儿 啊，就觉得我看的这个闹啊， 哎，就觉得我这 十几万买了一个，我有点贵哈，一万多买了一餐桌，放在那儿就跟一千多似的，就感觉显不出那档次来， 嗯， 好像就没有人家摆的那个展示那儿就觉得那么好哈。 对， 所以这个家具选择特别得慎重，而且得挑合适自己的。今天呢，咱们在聊这个咱们新家的一些家具选择的时候，咱们也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呗，大家应该这么大岁数了，估计也挑了不少家具了。 嗯， 现在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一件家具是您觉得特满意，用着也好，又兼具功能性，又兼具这种美观，又有艺术性？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到底是什么家具，在哪儿买的也可以告诉我们啊，啊，当时买的多少钱也可以来说一说呀。当然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问问杨坤啊，比方说我们家怎么设计啊什么的，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啊，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就行了。 嗯，来吧坤儿，先跟大家说说，比如说您家装修完了，怎么着去挑挑家具就能挑得特别准确？ 首先呢，这个家居啊，它是这样，就是在挑选的这个同时，首先有个前提，就是要确定这个设计风格，不然的情况下，就像刚才夏老师讲的，这个买完的家居跟价格无关，越大越乱。 嗯， 进去以后，比如说家居尺寸的大小不合适啊，数量不合适啊，造成太多，比如说造成这个空间的拥挤啊，这些等等，包括这个尺寸。尺寸大小的一个拿捏，这是很重要的。 嗯， 那我们在这个设计师这个作为设计师的，我们整体在搭配这个业主家居的时候呢，是通过前期确认的这个风格，直奔主题，然后再根据这些，比如说款式， 嗯， 数量， 嗯， 细节、做工、布艺、面料，包括舒适度几个方面，整体出发去考虑给业主搭配家居。 嗯， 确实是，我一好朋友就是。他们家是三室一厅的一个房子，嗯，然后我去他们家，哇，我说你们家这客厅怎么显得这么小啊，因为他 对 他喜欢那种老中式，还不是说的那种圈椅啊什么，还不是那种，是那种特见棱见角厚重的，边上还得雕花的那种 的， 包括前头那个放电视的电视台呀， 嗯， 然后两边是带那个小展示柜子， 嗯， 中间放电视， 嗯， 所以整个这一套沙发和整个电视柜一放，哇， 嗯， 特别小。 对， 前两天他重新收拾房子，把这套东西都已经送他妹了。 嗯， 哎呦，我说你们家客厅这么大呢？ 因为在家居卖场的时候，这些家居在卖场的话不显大的，因为它空间很大， 是不是啊？ 但实际到这个室内空间的时候， 嗯， 就要掂量一下了， 嗯， 啊，对。 而且一般大家拿着尺子去量啊，都是可着那个我最大要多大啊？ 对 对 对吧？肯定不会说我最小要多小，基本上我这点啊，来个70公分， 嗯， 别超过100公分就行啊。 嗯， 结果买呢说，哟，这柜子特好看，哎，八九十公分。80公分，手打着，哎，就买了吧。 对， 沙发呢，说，哎，坐身咱们要深一点， 嗯， 这样坐着舒服啊，也买100多的， 嗯， 甚至200的， 嗯， 结果也得自己的那小过道啊，就剩那么一溜，20-30公分， 对， 哎，没事儿，能走就行了。后来发现养了小宠物的，什么养了狗了猫了，人家连遛弯的地儿都没有了啊。这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选择家具的时候就有一个误区， 对 对吧？ 没错。 对，在最开始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一个规则可循呢？就是说，我们家的客厅大概，比如说10平米或者20平米左右，像不是特别大的，那我尽量可能像这样类型的家具，比如说，花花刚才说的那中式的， 嗯， 咱就甭选了，这可能突出不来那风格。 嗯， 还有像一些特别欧式的， 嗯， 那咱也甭选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规则呢？ 有啊，这个其实多大面积的话都有它相配应的这些家居，比如说这种北欧风格， 嗯， 小清新这些，小面积的话都可以适用的， 嗯， 这个是没有问题， 嗯， 因为家居的定制其实也是随着这个空间的大小， 嗯，哎，你们设计师怎么定义小清新的呢？ 啊，小清新的话就是， 我觉得小清新就是没家具呗， 那不是， 不是， 就一进屋饭，哇。全是肉粉色，哇，全是 啊！你管这叫小清新呢？ 啊，是啊，不是有一种服装品牌，哈， 哦 啊，某品牌在西单大悦城里就有， 哦， 我一看里头就哇，全是肉粉色， 哦， 天哪！所以我就定义了，西单大悦城不属于我这儿， 哦， 我进去没得买， 这不属于少女心吗？这个， 啊，类似，哦，类似 梦， 对， 啊，这算小清新呐？ 啊，这小清新其实也挺广泛的啊。 哦 嗯，好啊，咱们慢慢再聊。这样吧，咱按着区位，咱先一个一个装吧，好吧？ 嗯、 这个门厅，我觉得咱就 可以过了， 就算了。咱直接先挑一挑，客厅， 嗯， 客厅嘛，相对来讲，作为一个家，这是最大的一个地方， 对、 嗯，同时也是可能人流量最集中的一个地方， 没 对吧？ 公共区域， 我比如说像电视柜、沙发。茶几，甚至有的客厅它和那个餐厅也合在一起了、 嗯、 对吧，包括像餐桌啊，包括餐边桌呀、啊 嗯、 等等等等，这些来咱们先介绍点，一个一个来，先从沙发来吧。 嗯，沙发的情况下，在选择的时候就是几点，比如说现在的注重的这个功能性沙发现在越来越多舒适啊，然后比如注重美观的话，就考虑的就是这种美观度啊，包括做这种工艺啊、做工啊、质地啊、细节这些等等，它都不一样。 嗯， 看您的这个当时选择家居的这个侧重点， 嗯 啊是什么？ 嗯啊，现在比较流行的是什么？还是布艺和真皮的吗？ 这个不一定。现在的话，有很多的这种流行趋势，有一些铁艺的，现在也有。 哦， 也、 铁艺的沙发。 没错没错，这种铁艺的那种脚腿儿、 哎， 那种柱腿是那种铁艺的，现在也很流行。 哎，像这种是不是都属于华而不实的类别了？ 怎么说呢，其实我尝试过做了几次啊，就是几个家居品牌我也去看了一下，它舒适度还可以，我觉得舒适度还行。 嗯， 对。 嗯，但就看个人喜好了，比如像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布艺的。 嗯， 就但是有人说了，布艺的不金脏，不好打理、 嗯、 但是现在不是都可以可拆卸的吗？ 对，可拆卸、 嗯、 对，可拆卸的就觉得相比之下还好一点，哪怕说可拆卸的过一段时间我觉得这颜色不好了， 没错， 我再让人拿一套新的， 哎， 换面料可以、 哎、 但是有的朋友也喜欢皮的，像我好几个朋友他客厅里都皮沙发， 嗯 啊，全是皮的、 嗯、 后来我说这皮的，因为皮的一般都是深颜色的，就显得家里相对比较暗， 嗯嗯嗯， 但是呢他们也说这皮的挺好的呀，说如果要到夏天 嗯 一坐凉快呀， 嗯 也是有它的道理， 对，但是冬天冷 不那也单说。就有一次我在这皮沙发上就在哥们儿那儿睡觉，夏天啊， 嗯， 哎呀，等我起来时，我这后背就跟接膏药似的，哎呀， 嗯， 热，真不透气。 嗯，哥们儿就是这目的，知道吗？ 哦，就没打算让我在那儿。 不，你那儿就算包浆了。 哦， 他得这个皮啊，他得靠一些， 哦、是对， 从真皮里边细出的东西， 啊、明白明白、 哎，这算是一种保养。你不睡人，你那哥们儿估计。 也没工夫， 哎，没事就蹭一蹭，啊，这沙发其实，在最开始选择沙发的时候，我其实就有误区，在最开始的时候，我选择沙发就是挑的就是真皮， 嗯 嗯， 后来呢，有一朋友告诉我，你挑沙发怎么挑呢？别看样子， 嗯， 别觉得它好看，你就在那儿坐， 嗯， 抽空就去坐一坐。抽空就去坐一坐，坐一个月你觉得依然还很好就买它、 哦、 没问题。 你带小毯子了吗？在宜家睡得舒服吗？ 哦、可能这哥们儿是写了个什么东西，好多人都看到都去那儿。我是真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挑家具的时候基本上每个周六日都出去嘛，就一个月我就可是那一个品牌那一个沙发就一直坐， 对， 对， 越坐越觉得舒服，越坐越觉得舒服，后来真的就买了那个、 哦、 就买那个，但是坐深买的太深了、哦、我们家客厅 就一下就陷进去了， 对， 没那么宽、 哦、 显得地儿特小，我刚才说就留了六十那个就是我们家、 哦、 对，现在我考虑把那个茶几给不要了 啊，茶几都不要了， 就给我们家的狗狗一个相对大一 点的活动 的 空间、 哦、活动空间 啊， 就因为它坐深太深了， 对， 对， 这个就是其实在这个选家居的时候没有带设计师去， 对， 这个设计师的重要性体现出来了， 嗯 啊，没有根据这个空间的这个尺寸合理的去搭配这个家具， 对 啊，所以就会造成这个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空间的这种堆砌啊、 嗯、 一个是尺寸不对，第二是选的太多， 嗯、 啊、 嗯， 显得会比较凌乱。 那像一般你们都先是去客户家里边先量 啊，对， 量完了之后、哦、 然后开始确认风格，因为有两种，有的时候这个接触到业主的时候，好多业主的话他不知道他要装的这种风格是什么样子， 对啊， 那就通过提前的去搭配家居， 去看家具， 嗯， 然后来去让他找感觉， 嗯 啊，他通过家居的这种喜好能锁定他的风格以后，然后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的话，就会拿您的这种点会比较准， 嗯，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整个空间，把所有的这些细节的尺寸，出来以后，我们会带着业主去搭配这个家具了， 嗯， 那他所有的这种空间的这种尺寸是完全按照我们的这种设计的图纸来走的， 嗯， 这样就不会出现您家里面出现这种问题了。 那在你们设计师里边有没有一个家具选择的黑名单，就是这些家具最好就别选， 或者说只要选就错？ 哎， 我觉得就是小作坊首先肯定 啊， 不能选的， 哦，就没有， 就是这种 没品牌的， 没有任何品牌，突然出现在某一个区域的一个小角落里面的那种，或者路边的那种，我觉得建议还是少看，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在一进场的时候呢，比如说闻到的这种很刺鼻的这种味道的这种厂家，最好不要去看了，对，因为这种环保是非常重要的， 那好多地儿都进不去了。 大的这种商家是完全， 还是有了， 对， 那你建议？就是在咱们这边，因为在北京嘛，相对比较干， 嗯， 建议买一些竹的或者藤的这种沙发呀、躺椅呀，建议买吗？ 看空间，看用在某一个区域，是这样， 就得看你家里大不大。 没错。比如说，做一点小氛围的小区域，可以用一些藤椅，这是没有问题的， 哦， 对。 但是我那意思是会变形吗？ 不，我看这个做工吧，如果要是做工好的那种藤椅是没有问题的，它不容易变形的， 哦， 对， 明白了，坤儿的意思就是贵点的 啊，对， 对吧， 我听懂了。 嗯，好，沙发啊，就是这个其实特别看个人喜好， 是 没错， 有时候就算你带着设计师去，设计师给你推荐你未必喜欢， 是 真的真的。而且沙发你会发现去到每个人家里边都是以舒服为最基本原则，而且是最高原则， 没错， 好看慢慢你一开始看吧啊， 嗯， 买了一倍儿好看的， 嗯， 超不过两年马上就换了， 对 肯定的。好，聊完这个沙发了，咱们聊一聊电视柜。 嗯， 电视柜好像现在啊，就是家里边有电视柜的都还蛮多的。 嗯， 而且呢，有的朋友他特别喜欢怎么弄呢？就把整个那个电视那一面做成这边是书， 嗯， 这边是画，反正就 组合家居 啊，特别多。 嗯， 如果你遇到像这样的，你会怎么？你会觉得哎，这样挺好的， 嗯， 还是说啊，最好不要这样？ 这个， 也得看地方是吧？ 对，我也是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啊。 第一就是看这个业主的对于这种空间的这种使用率的这个程度， 嗯， 因为有的业主的话，他觉得比如说我想让这个客厅更丰富一些，比如说这个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组合家居， 嗯， 比如说放一些书啊、酒啊这种组合柜子，现在也挺多的，用的也挺多， 嗯 啊，这个一是空间太小，然后多了一些这种辅助的一些功能，所以会选择那种组合家居。 嗯， 第二种的情况下就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太多了。 嗯， 对吧， 嗯， 没有办法， 需要储物空间， 需要利用好每一面墙，那可能会把这个， 嗯， 就用到这个空间里面了。嗯，选择这种组合家居， 嗯， 也挺多的。 嗯， 啊， 那如果地方足够大，你会怎么建议呢？ 足够大的情况下还是不太建议。 嗯， 因为这个客厅的话，我觉得还是以美观为主吧。啊，对。 嗯，底下就放一个特别简单的类似于条案的那种， 对对对对， 就 OK 了。 没错没错。 哦，好吧啊，这是电视柜啊，电视柜完了之后，茶几其实是一个头疼的事情，很多人都觉得茶几是一定要的。 那当然了， 嗯， 我最近就打鼓嘛，我就觉得把我那茶几扔了，因为我那沙发，嗯，就那个它的那个扶手很宽 啊，就也可以当个小台子， 对，足够个小半米了， 嗯， 它没问题， 啊，那倒也可以， 对啊， 因为我在那个家具城也看到有类似小胖说的这种， 嗯， 其实就是有点像手枕， 嗯， 但是那个手枕做的很宽， 对， 嗯， 有的人家那中间那手枕还专门有两个能够放杯子的， 嗯，对， 确实是 有， 是是是， 那还不错。 那我还要茶几干嘛？而且最关键，你在客厅多放什么东西吧， 嗯， 你就会在那上边放了好多好多没用的东西。你要干脆没有了，你这些东西好像也就物归原位了。 嗯嗯嗯， 就是你其实没它的存在，你反而家里显得更整洁。 是吗，坤儿？ 我觉得真不是。 好吧。 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意见。 对，因为茶几的话也是这个组合家居这个整体里面的一个物件。 嗯， 对，因为上面的话会摆设一些这种陈设品饰品，其实它对于整个这个空间的营造的氛围还是很重要的。如果说这个在空间足以的情况下，如果少了一个茶几，你会显得很空旷。 嗯， 啊， 就是觉得这缺了点什么。 对，缺了点什么，没错。 哦， 啊， 就是会显得很空旷，是吧？ 您家的话有点特例。 哎，我就是需要空旷的感觉。 就是茶几没了，但是茶几底下这块铺了一块地毯。 哎，这也行。嗯，哎，现在的茶几有没有什么比较新鲜的？ 新鲜 一般茶几啊，都是跟什么电视柜？ 嗯， 包括或者有可能是餐桌。 嗯， 啊，基本上是配套的。 嗯， 色系什么也基本上统一。 嗯， 像这样的选择是会正确吗？还是这是一个标准定律？您按这个选，基本上不会出错。但是如果您要想跳脱一下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些别的。 两种嘛，第一种的话就是随意搭配， 嗯， 根据这个业主的喜好，包括设计师去综合的去搭配一个组合型的这种沙发。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当然是成配套的，成配套因为它是这种整体的设计理念，尺寸什么的肯定是一系列的嘛，这样会更精准一点。 嗯， 啊，茶几的话现在也不是传统的那种，比如说木质的啊，玻璃的，现在有很多比如布艺茶几也在流行， 布艺的， 包括那种石材的那种精致的那种石材的台面也有， 就是那个什么 铁艺的也有，是 啊，没错，包括藤艺的现在都有茶几了，对， 像这个就得地方大， 不一定， 小也不一定， 不一定 啊。 你们看来地方都不小。真的，哎，这就很多人买茶几的时候，它是底下要有很多的储物功能的。 对， 小抽屉也有。 对，一堆小抽屉。 对 啊，往往就是你发现，就你买了那么多的小抽屉的茶几之后， 嗯， 你会发现每次找东西都是挨着个的翻。 是，哎，遥控器放哪儿？ 对。就是有多少柜子你翻多少柜子。 是， 嗯，好吧，这个今天呢咱们请来杨坤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家具怎么选啊。一会儿我们选完了客厅，咱们接着来选一选卧室的床啊和其他的物件。马上回来。 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iracle。 好久没有你的信，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好久没你信了，嘛去了？ 哎呦，房子装修累惨了。 怎么没找全包员呢？从设计到材料到施工再到家具全都管了， 自己弄，这不为了省钱吗？ 全包员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员，一家80平8万也就够了，还包含灯具窗帘，还送家电好几件。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这自己装已经花了10多万了，不过我买的是实木家具。 全包园产品升级也是999，含全屋实木家具。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多花6-7万呢？ 400-606-8866，想装修先打这个电话问问全包园再动手。400-606-8866， 装修先问全包园，再也不花冤枉钱。详见店内活动。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儿，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蒲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今天咱们家这个家具要进场了，不，还没算进场， 挑家具， 挑。今天带着设计师一块儿出来挑家具来了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今天带着设计师一块儿挑的家具啊，杨坤，欢迎杨坤。 大家好， 哎，这不是唱歌的那个啊， 嗯， 有一个小苹果说了，今天不是咱也聊一聊大家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的，觉得自己买的特好的一家具嘛， 嗯， 小苹果说了，说我一直怀念以前房子里边买的一茶几，特别的喜欢，但后来因为搬家了，面积小，没有地方放。所以只能给租户用了，但是好像他们不是很珍惜。嘿，物尽其用啊，就每个人珍惜一件物品的方式不一样。 嗯， 可能他们已经很珍惜了，但是呢，对他的爱可能没有你对他的爱那么深。 是的， 慢慢来，都给他们一个这个互相相处的时间。 嗯， 如果这个时间足够长，他们还是不珍惜，租户撵出去啊！真是。还我教你 啊，你撵出去哪能租前提高啊， 对呀，变相的撵出去呀。是 哎呀， 开个玩笑啊。 我就记得当初我买家具的时候，然后设计师呢就问我，说你对家具有什么要求或者忌讳没有？ 嗯， 因为你想啊，你不能最担心的就是那种啊，您喜欢什么家？随便，你觉得哪种好就行。哇，就这随便可难了，就跟咱们出去吃饭似的，忌口的没有。哎呀，随便点吧。 对， 特难。 对，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第一，玻璃的我不喜欢。 嗯 啊，因为从小有阴影，玻璃的不能有。然后第二呢，有尖角的不能有。 嗯， 因为你比如说有孩子呀， 对， 或者家老人腿脚不好，但凡磕了碰了，这是个问题。嗯、然后再其次，我说味儿太大的，这个一定担心，对吧？ 对， 然后 问题 最后一个就是，我希望有点色彩的， 嗯， 就不能够说单一的，哇，纯白，哇，纯黑，就有点花色的， 嗯、 比如一搭配起来，哎，这是蓝的，因为那是红的， 哦、 哎，一弄起来， 色彩斑斓一些、 哦，显得屋子里特温暖，是这个意思，嗯、而不是觉得，哎呀，好像回到了办公室，啊，就是那种特冷的感觉， 对， 不行， 生冷， 是是是，所以后来人说，好，那我明白了，挺好。 是吧？ 啊， 红配绿、哎， 家里还真没有绿色。哎，窗帘上的有一些花色是绿的。 哎，其实像花花这样的客户特别好，就是他能指出一些明确的， 没错没错， 但又没有说太挑啊，太苛刻，就类似于像吃饭似的， 嗯， 你吃什么呀？嗯，我不吃肉， 嗯， 素的吧也一般，我不爱吃菜，奶制品也接受不了，那你吃什么？嗯，干粮也不能吃的太多，这就费了劲了。 没错没错。 好吧啊，咱一会儿再接着聊啊。刚刚我们放广告的时候，我跟坤还聊呢，说有一客户是吧？你的客户？ 没错。 买一功能沙发。 没错没错，嗯，功能沙发。 嗯， 比如说可以一按的话，可以半躺式， 啊， 半倾斜 式 的。 对， 没错没错啊。这个是我一个亲身经历的一个实例啊。这个当时的时候呢，这个我的朋友的话，因为是买，当时跟我聊说我要买那种功能性沙发， 嗯， 因为它是有单椅的，有三椅的， 嗯， 有三人位的，有单人位的， 哦， 我跟他讲，我说你要买一个单人位的就够了，因为你单人位的话不会靠墙， 嗯，哦， 然后我那哥们儿的情况下，他当时的时候就是也被那种导购嘛，肯定是就是打包啊，我这整体下来的话， 三人位的比一人还便宜， 没错没错，就全买回去了。买回去以后，当时还特高兴，买到家了啊。那发现插完电以后，单人位的没有问题，因为它有一个倾斜度， 嗯， 后面的空间足以， 哦。嗯。 但是这个三人位，因为它买到家以后，它是要靠墙的，结果就发现按不下去了。 嗯。 按完以后的，因为它跟后面没有空间， 对， 它这个倾斜度下不去， 它要变嘛。 哎，没错没错，就导致这三人位白买了， 哦， 没有用到用处。 不。你就可以不直腿了， 不是 坐直。 对对对对对，你说他是这个沙发往前倾也不行，后面留一定的缝隙，你这个空间这个比例又不对了。 是是。 然后如果要靠墙吧，这个功能性沙发又选择错误。 是是 啊，对，这就是导致有的时候这个专业性差一些，也会造成这个问题。 计划赶不上变化了。 哎， 换房子， 我现在有一个理念，我不知道坤儿同意不同意啊，嗯，就是你在哪个地方花费的时间多， 嗯， 你就一定在这儿买一个最好的家具， 嗯， 我所谓的最好可能是最贵， 嗯， 或者说它设计最好，或者是最舒服，就放在这儿。比如说我特别爱看书，每天，而且我呢又是相对 SOHO， 就是上班可能也不是那么准点的， 嗯嗯， 我在这儿看书的时间可能一天能占到四五个小时， 哦， 除了睡觉之外， 嗯， 那我就买最舒服的沙发。 对 对 对 对， 但是这种舒服也不至于让我看着看睡着了， 嗯， 然后呢灯我也要买最舒服的， 对， 能够给最足的光线给我的书本。 哎，这也是个方向，嗯， 对吧， 特别好。 我就觉得就应该打造这种最好的角落，而这种最好的角落就是我经常在这边坐的， 嗯， 就是在这边相处的花时间最多的一个角落， 嗯， 对， 嗯， 对不对？ 对， 坤儿刚才说的就是这种电动沙发也是，就是我哥 嗯， 我哥买的那个，当然那个是最早的一波啊， 嗯， 还不是那种电动太空椅似的那种， 手动 的， 自己 最早那波边上有一卡头，啪一拉腾就起来。哎，头一次我一坐，哎，我说哥这不错，哎， 嗯， 躺着看着电视这真舒服，不错吧，而且特柔软， 嗯， 起来是个问题。起来你得有劲儿，你知道， 你得有腰腹。 对，你要没劲儿的话，你相当于那腿支子，你得使劲往下一别，哎，它收起来，你起来。 嗯， 没劲儿的，真是得爬起来。 是，那把手跟手刹似的，嗯，每次拉都是那样啊。 对对， 这个小啊小苹果说了，说我不是小苹果，我是小橙子。哎，好嘞。这可能是显示器的问题啊！来，这个太医也问了一个问题，咱正好聊到床了，该聊床了，咱们就回答一下。他说：“我正想买张床，孩子呢会偶尔耍赖和我们一块儿睡，别太贵啊，要求是别太贵，1.8×2米的大小，要不想要落地的那种，而且我不想， 就是底下有点空间 的， 哎，然后我不想要床垫， 嗯， 然后那个杨坤帅哥给我推荐一下呗， 不想要床垫， 对。”不想要床垫啊？ 不，我的意思是床垫它肯定是 要 单买， 薄薄的 单买是有可能， 啊啊， 对呀， 啊， 因为床屉和床垫有可能它是分开的， 它分开的，因为它那个床下面的话是排骨架， 哦， 排骨架上面是要放床垫的， 哦， 对，有孩子的话选择床，我建议就是比较注意吧，就是床尾的那个装饰的那种装饰板， 嗯， 尽量给它取消， 嗯， 因为孩子在这种上下呀，包括有的时候玩耍什么的，有那床尾是不方便， 嗯， 包括有的那种床的话会有四个立柱， 嗯， 那种大的床， 嗯， 我觉得那个最好是取消一下比较好。 哎，我们家 那床我觉得挺好的， 嗯， 要不你就买我们家，我们家那个是类似于就跟我们沙发是一套的，也是布艺的，嗯，旁边全是包着布， 嗯， 还是软的， 对， 就是你小朋友你要啪碰到那一点问题没有，而且它四周一点角都没有， 嗯， 还有我不知道您说不想要床垫是想希望床也不要太高嘛，我那个就特别低， 嗯， 它里边那个龙骨就底下放不了什么东西， 嗯， 但是呢特别低呢让你感觉还挺舒服的， 嗯， 而你买上你合适的床垫之后呢你就陷在那里边， 嗯， 对， 你会觉得更贴近地， 对， 啊，你不会觉得被腾空架起来的感觉，那个还不错，而且呢它就一个床头， 嗯， 床头也是那种软软的就是布艺的， 嗯， 那种你包括孩子想在那靠啊， 嗯， 想在那玩啊， 嗯， 都没问题， 对， 什么品牌一会儿我发给你啊， 我反正支持小胖的观点， 嗯， 因为如果要是有孩子的话，就算他偶尔睡，我建议不要买后边的那个靠，它是纯木头的， 对， 那见棱见角的那种， 没错， 可能相对差一点， 没错。 然后后面呢，它布艺的里头包棉的那种，它最好哎带点弧度， 对对对， 带点弧度的话，比如说你躺在床头，你看看书啊，或者， 嗯， 哎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没错， 对， 嗯， 就是刚才坤说四个柱子那个。咱们共同认识的某位主持人家里就弄那个， 是吧？ 啊，四个柱子，我说你就一人弄这个，哎，什么意思？挂蚊帐啊！ 哎呀，好啊，这个瑶瑶也问了，咱先回答完问题，然后咱接着再聊咱们的。瑶瑶问了，说问一下坤儿，全屋定制家具。比如说我们家整屋定制的， 嗯， 现在特流行， 嗯， 而且也挺好，真的是， 嗯， 就是因为 没错， 都不一样，因为您家什么样家具， 包括款式和大小定做的话，你可能买不可能买就可定可卯的， 对， 更人性化， 对 对 对， 对， 对， 嗯。那像这种的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在定的时候， 定制的话，首先就是要材质这一块， 嗯， 因为定制的这种材质也不同，有实木的。有板材的这些， 嗯， 这是一方面。第二的情况下就是款式啊，包括运用在哪个位置、哪个区域，这些是要注意的。 嗯，这里边有什么猫腻吗？ 定制的情况下的这种猫腻，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按照细节来讲，比如说板材，它的厚度会有一定的要求， 嗯， 有18的板子，有25的板子， 嗯， 比如说用在某一个区域的不同的话，会导致这个板子的变形，这些我觉得是要注意。比如说书房吧，举个小简单的例子，书房， 嗯， 它书柜的那种板子最好是用25的，不要用太薄， 哦， 是这样， 就要厚一点的， 对，最好是要厚一点，因为它书有一定的重量啊， 哦， 对。 哦， 然后平时的时候要注意的，也就是这种前期，因为定制它对这种设计的前期设计师的这种测量要求是非常高的。 嗯， 因为它一旦有一定的误差以后啊，就会造成，那个， 装不进去 啊，对，没错， 嗯 啊，会出现这个问题。 现在定制家具全都是去那儿量完了之后， 上门测量， 跟过去不一样。刚刚才跟坤聊。过去咱们不都打家具吗？ 对， 木工进场了之后，就是量完了之后，就开始在你们家就做开木工活了，然后就上漆啊什么的，哎，这家具就成型了。现在是人家到那儿量，都量完了之后，过了大概半个月一个月的，这还属于快的了。 对， 啪扛着板子就到你们家了，砰砰砰砰砰砰，哎，全都给你装， 直接组合 拼装的， 没错， 对， 嗯。 但是这也有一点不好， 嗯， 你但凡不想要了的话，你还真拿不出去了。 哎，对，现在还可以改。现在厂家， 啊， 对，因为这些问题出现了以后啊，现在厂家越来越人性化。他比如说突然换了一个空间，那他可以根据这个现有的这个空间再重新再调整， 嗯 啊，返厂再重新调整，这是有的。 嗯，反正定制家具呢，有好多品牌，现在，建议您还是选相对的大品牌。 大品牌。 有一些的小品牌啊，您虽然闻着啊，刚进去的时候闻着也没什么味儿，但是他们好像是因为涂了一什么东西，所以让那个味儿变得小。 渐进式， 哎，对，反正越来越觉得味儿大啊，对，反正好像那包浆没了之后，这味儿就开始出来了，味儿越来越大啊。你去选一些相对大一点的品牌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小建议，这是亲身的一个经历，就是，尤其是书柜、衣柜，能带门尽量带门。 嗯， 你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哎，这我那衣柜其实挺好看的，对吧？我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嗯， 先不管您收拾的干净不干净，北京这天啊， 嗯， 您不开窗户都一层灰。 对， 您把那门关上，里边衣服还稍微干净点，尤其是那书柜也是那样。 嗯， 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其实敞开了也没事，我还省一扇门钱呢， 嗯， 对吧， 嗯？ 但是其实不差这点门钱啊， 嗯， 一定全都基本上能带的全带上。 哎，真的，你这个理念跟我妈就相左。 有， 我妈就说， 不用安门，除了厨房得安个门以外 啊， 其他这些屋都不用门。我说都不用门，那倒是省不少钱。对呀、啊， 嗯， 我给你做帘儿，都变成帘儿。哎呦我天，真省钱。 卫生间也用点 儿。卫生间可以用厚一点的帘儿。 哦 来来来，那这最后一点时间，让坤儿再说说餐厅的家具挑选吧，餐桌啊，餐椅的。 一般餐厅的这种家具的话，肯定是跟这种客厅，尤其是这种开放在一个区域的这种通透的这种区域的话，最好是跟客厅的沙发是成体系的，成一个风格的。 嗯， 那样的话不乱。 嗯， 不然的话就是有的业主的话就是随意去挑选，随意去搭配，他可能这种方向性搭配的不对，会造成这一进去以后哎很乱。客厅是一个沙发的那种风格，然后餐厅又是另外一种风格，包括材质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嗯 啊，对，这对这个美观度来讲会受一定的影响。 好， 嗯， 反正餐桌我觉得也挺重要。 当然 对，但是得看固定吃饭的人是几口。 对， 嗯，反正我倒是建议你可以买那种可抻长的桌子。 哦， 就是它可以变形，啪一抻长了，中间再一板就能加长，那相当于能多两把椅子，那不一样。但是呢，我有一亲身经历，就是配这个椅子， 嗯， 最好别全部从头到尾包的全是布的。 嗯， 尤其是在餐厅吃饭， 嗯嗯， 太不筋脏， 对， 真的，比如你撒个什么酱油啦什么、 嗯， 你怎么洗？ 嗯， 完全洗不了、 嗯。 我们家那椅子现在基本上都是花瓜，没法洗了。所以我倒是建议，就是比如说有地儿。可以有那个布艺的、嗯、 对， 但是不是全部的地方、嗯、 它可以是靠背是布艺的， 哎对 啊，然后这种座位的话是皮质的、 嗯、 或者木质的、 嗯、 都可以。 对对 对 对, 对、 嗯、 你看我买的就比你晚一些，我就有一些经验、啊、 你看 买全是皮的， 你看 就特好， 那咱换呗。 可以啊，高度不一样啊。好，咱们聊完了这个大致的家具，咱们都聊了，因为这个每个空间不一样， 嗯， 这个设计师呢得根据您的空间去给您选择合适您的家具。 对, 对吧？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一样的，也是最后咱们要聊的。哟，时间估计不够了。 嗯， 我们要聊的就是家具进场了之后， 嗯， 就是进了咱们家之后，我怎么去检查一下它的好坏啊什么的。咱先简单说，能说到哪儿说到哪儿、 嗯， 不行咱们下周再说， 好 不好？嗯， 没问题。 先说一说我们怎么检查。 检查首先，最简单的方式啊，也是最直观的。比如说，就拿说餐桌来说吧，比如说四个桌椅的这个。高低平整度， 嗯， 因为有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小作坊，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放进去以后这个餐桌往上一放不平，它会有一定的这种摇晃度， 嗯 啊，这就说明肯定是做工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还有就是比如说这种皮质在做那种细节包围的时候，它的那个底下那一排的那种收口的那些地方，有的这个做工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的那种沙发，比如说这种舒适度的这种沙发， 嗯， 坐上去以后的话，它跟那种又跟那种懒人的那种沙发又不一样，可能坐上去以后这个棉的这种反弹的这种速度的快与慢，这跟你当时在、这个、 当时试的不一样 啊，对对对，不一样、 哦、 这个都有一定的影响。 对， 包括这种漆面，比如说选的那种上光漆的那种， 嗯，有没有磕碰什么的 啊？对对，一是磕碰问题，二是这种有没有这种虫的那种蛀虫的那种附着的这种、 哦， 包括还有这种漆面的做工， 有好多，看来要看的很多啊。咱们下周五再接着聊吧。谢谢坤儿 啊, 啊， 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哎，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咱们下周一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一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